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有一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香港回归27周年啦，讲下呢个咧大熊猫嚟香港嘅细节啦。嗱，依家咧仲系喺度定紧一个真实嘅日期啦。咁但系咧，呢两只熊猫咧，大家已经好雀跃啦，欢迎佢哋啦。咁熊猫咁得意，梗系开心，梗系欢喜噶啦。改咩名睇嚟咧，就系大家咧最想啊去参与其中噶吓。咁啊，唔知政府方面会唔会俾大家一齐全民改下名啦？包括系咩咧？喜喜乐乐啊，嗰啲啊，欣欣向荣啊，嗰啲咧就最 happy 啦。咁当然啦，真系有啲网民咧勃发创意噶，即系将香港嘅美食咧都加入其中啦，但主持人就觉得，即系如果只熊猫叫蛋挞咁样，系太谐趣了吧？系咪啊？我自己觉得，所以都系叫翻啲叠字名咧，我就觉得开心啲啦。包括叫喜喜都好啦，即系都喺其他嘅节目都有讲过话，哇！如果熊猫叫喜喜都几好，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啊，我哋中国人社会就系办喜事办喜事，日日都见到喜喜就欢欢喜喜，咁就好 happy 啦。究竟会唔会系有机会系呢啲名咧？咁当然啦，即系根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先生咧接受其他媒体访问嘅时候咧，佢都话：喂，其实咧正噶熊猫嚟到香港，同埋咧亦都可以推广咧多啲香港嘅旅游文化啦。即系大家又可以除咗熊猫之外咧，有其他多嘅景点啦，亦都想推动埋咧香港无处不旅游啦。這个咧主调子嘅，咁都真系啊，咁寄望咧我哋香港嘅市民咧都为到咧香港无处不旅游咧出一分力啦，咁啊留住多啲客人啦，咁样当我哋咧赚到钱，跟住咧再去湾区入边消费咧，咁又真系做到个拉动香港 GDP 之余咧，仲可以做到个湾区互联互通咧，咁就为之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严明熙，心系湾区互联互通，爱国爱港爱社区。 星期六早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日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咧爱国主义教育啦。其实咧之前啊喺呢个特区政府嘅文化体育旅游局局长咧杨润雄先生有表示过咧，其实不论咧目前啊抑或未来嘅重点工作咧，都系配合咧爱国主义教育咧去推行国民教育嘅，同时亦都积极啦向市民同埋旅客咧推广中华文化啦。中华文化节咧其实之前咧亦都有好大力度啦，透过乐曲啦或者咧一啲剧目啦，好让我哋更加了解到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为咗咧加强咧香港人对中华文化嘅认知啦，咁啊杨局长咧其实咧都啊喺今年咧成立咗呢个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佢就认为咧向香港市民咧推广中华文化，除咗能够咧起到团结社会嘅作用之外咧，仲可以令到香港市民嘅生活质素有机会提高啦，咁都真系嘅。咁佢系咁样讲嘅，多咗一啲爱国主义教育嘅表演部分啦，令到市民咧喺香港生活咧都真系同国家咧连成一线嘅。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或者好多 多展覽咧，都可以提升到啊香港市民啊對國家更加去了解。包括係咩咧？其實咧，康文署核下咧呢個香港海防博物館咧，即將會改為咧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啦。呢個新館咧會喺今年啊9月3日就會開放噶啦。嗱，當日咧就將會同啊深圳有關嘅單位咧合辦一個咧有關啊東江族隊嘅一個展覽啦，展示咧抗日戰爭時期咧東江隊咧同埋呢個廣東同埋香港一啲抗戰嘅工作嘅。咁啊，楊局長又有講啦，話呢個海防博物館咧要改名嘅原因咧，就係、是、新館入邊咧係有好多嘅內容咧都同咧抗日戰爭有關嘅。咁啊，博物館咧會展示咧更加多關於抗日戰爭嘅歷史啦，同埋相關嘅活動嘅，好等咧我哋更加了解我哋。中国的历史更加之多，咁样咁绝对是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有关学校亦会有相关嘅 tour 啦，好让大家喺形形色色嗰度咧都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呢个爱国教育，咁就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听只歌，转个头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 O 想同大家讲下咧回乡证，转个头再同大家去分享一下。 在課室一角暗里偷看你双手怎放，回带你差不多款的眼镜，熟习你的表情行为姿势怎摆都好看，成年人或许够说出口那信心，九岁未会拥有，难前行或靠近，我一个正悄在附近，绝对绝对不敢碰你，从侧边看你，谁人直接望你，通通都高攀了你，害怕前因我未够预备，年幼不够勇敢，但我知始终有天长高了变更好，会更好。可正是你，人人初恋放弃，只得我那人没趣味。回味着单恋的戏，你会否能看到班房里的一个密码？下世找到你，当天结识你，令每一天有好天气。升高中的决心，是为我都可遇上迷恋你，可轻轻拉近。祈求明日足够说出口那信心，不再不再抖震。原来全部发奋也因你错了，在附近，绝对绝对不敢碰你，从侧边看你，随时一。成长到没有秘技，年幼不够勇敢，但我知始终有天长高了变更好，会更好。可正是你，流连于风雪里都不怕，我跪在这地，会把戒指交给你，答应吗？和我走，一起看一双戏，预备通道万千里，好想你知道，上世纪竟然喜欢你。生气预备从来未舍弃，好想你知道，上世纪竟然喜欢你，好想你知道，是我一生去珍惜你。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即时讲下回乡政先啦。咁啊，随住咧香港回归祖国啦27周年啦，咁啊中央就宣布啦，非中国籍嘅港澳永久居民咧，咁啊由10号起咧就可以获得咧签发卡式嘅通行证，喺内地嘅口岸咧就自助过关。咁啊，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就形容咧呢个措施咧系一个突破嚟嘅，亦都照顾咗咧非中国籍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即系点啊？外籍回乡证咧就绝对受到欢迎啊！咁啊，特首先生咧都话呢个政策系一个突破啦，亦都咧商界方面啊超级正面，因为你都知道其实咧香港真系一个国际嘅大都会嚟嘅，好多咧外国嘅商人咧其实想透过香港呢个叫做进出嘅窗口咧，咁啊喺内地大展拳脚啊，经商啊，咁喺咁嘅前提底下。喂，如果即系今时今日，如果大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其实有过过关，譬如系卢关啊，或者即系其他联航口岸啊，咁咧我哋系好快噶嘛。作为香港市民，你拥有回乡证，咁基本上咧一拍一拍卡，跟住望住个镜头揿一揿个手指模，跟住所有嘢都系理顺得好快嘅。基本上咧过关咧个便捷程度咧，大概咧分零两分钟，你点样都搞得掂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外国人咧就要排翻啲人工通道，即系你要排翻队啊，可能佢要攞翻自己个护照啊，咁样出嚟咧，咁又搞一轮咧，咁其实都系有少少窒碍嘅。但系随住嚟紧啊十号啦，即系7月10号起咧，就可以申请啊呢个咧签发卡式嘅通行证，即系叫做即系外籍回乡证啦，即系呢个名简化咗咧，绝对咧系会便捷到几个叫做口岸嘅运作啦，以至系就算系一地两检讲紧，譬如西九站啦，即系西九龙嘅高铁站啦，亦都会快好多咯，即系个人工通道或者相关嘅叫做工作人员咧去帮手处理嘅时候咧，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有商界人士又表示啊，呢个措施系十分吸引啊，缩短咗咧过关嘅时间，令到咧往返内地咧更加便利啦。亦都有教育界嘅人士指出咧，措施咧就便利咗咧非华裔嘅一啲学生咧去到内地考察啊，认识咧中华文化。诶，咁都啱，原来咧睇翻报章嘅报道咧，咁啊教育界嘅人士都真系可以了解得到，喂，其实好多外国嘅学生其实喺香港读书嘅。咁咧，佢哋讀書之餘咧，放暑假，即系依家迎來暑假，我可能咧，學校搞啲北京嘅考察團咁樣先算啦，當某某某大學咁樣，香港大學嚟嘅，咁佢都想隨團上到去內地嗰度去，哇，睇下北京嘅清華大學啊，或者睇下上海交通大學啊，幾咁勁啊，幾咁嗰、那個學術成就幾咁高，但係咧，往往就係成團人去，咁我哋香港本地嘅學生就當然回鄉證就搞得掂啦。但係咧，要等埋內地要等埋呢啲外國嘅學生咧，其實又令到成個團咧又好似分隔咗好耐啊，或者等好耐咁樣。但係嚟緊就正啦，啊有呢個咧外籍版嘅回鄉證啦，咁啊絕對係會叫做便捷咗一啲非華裔嘅一啲學生咧去到內地嗰度去考察啦。因為都睇翻咧有唔同嘅聲音都話，喂，除咗便捷咗咧，絕對係會喺個商貿方面咧帶嚟一個效益添，咁即係一舉唔止兩得，一舉三得添啦。咁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呢個外籍回鄉證啦，咁啊可以喺相關部門咧都可以了解翻嘅咁樣。咁嗱，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可以帶嚟呢一則嘅資訊咧，絕對係有機會便捷到大家咧翻去內地啦。特別依家基建好多時候都互聯互通啦，包括咩咧，有港珠澳大橋啦，以至深中通道啦，亦都咧已经系 通車啦，咁喺呢個通車嘅情況底下，其實咧嗰個車流量咧會慢慢舒緩啦，亦都咧真係做到咧喺深圳啊上到中山咧，大概咧30-40分鐘就可以到達中山，絕對係比過往慳翻好多時間嘅。咁希望咧往後咧呢啲嘅措施啦，以至呢啲硬件咧會更加 upgrade 啦，更加優化咧，好讓我哋咧喺灣區入面咧真真正正啊完整咁樣做到一個高效益嘅互聯互通啦。 從頭細説，共你不分情上牽，即使漂泊於他方，重回你處，共挽手，給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讓我心安，同攜手，身與心也靠緊一起， 讓我振翅和成長，給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氣，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擁夢想希望，自由幸福快樂安心再共你闖，前望為我再添翅膀，朝着夢想眺望，紫荊花香飄散在各方，美麗三盛放。 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 原来有你便能飞， 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给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荊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三盛放。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塔吉克期间，向总统拉克蒙颁授友谊勋章。新华社报道，颁授友谊勋章仪式在道上别的总统府举行，在礼乐和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拉克蒙一起步入厅内，登上授勋台。中方仪仗兵高举中塔两国国旗，护送友谊勋章入场。习近平为拉克蒙配挂勋章。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说，是中国第一次在境外颁授友谊勋章，表达中国人民对拉克蒙和塔吉克人民友好感情作出的特殊安排。习近平形容拉克蒙是欧亚地区资深领导人和政治家，是中塔关系的缔造者和推动者。友谊勋章凝结住拉克蒙为推动中塔关系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英国首相办公室话，首相施纪贤组建新一届内阁，部分人曾经担任工党在野时的影子内阁成员。较早前，施纪贤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讲话，话他将会带领英国实现让政治回归公共服务，使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更好面向未来，重建基础设施以及确保国家边境安全等目标，从而完成国家复兴的使命。回来本港，医管局的舒缓治疗服务以综合服务模式，尽量为患有危疾重症的病人提供适切治疗，照顾病人和家属的需要，协助病人安详完成人生最后一段路。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服务的住院服务一共有76张病床，分别在沙田医院和白普里宁养中心。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委员会联席主席冼毅全话，跨专业的团队包括医生、护士、神职人员、义工等，都会尽力为病人减少痛苦。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话，舒缓治疗服务亦都包括住院服务、日间中心、家居护理服务等，团队会为有需要的病人度身订造不同服务，提供包括转介临床心理学家、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等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观塘道啊。观塘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嘅快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啊，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咧就系车多少少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咁另外都有啲工程提一提你啦，喺长沙环入，长沙环嘅深旺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深旺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嘅慢线咧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我是魏炳郎。初初我进入呢行嘅时候咧，我系做电视配音嘅。但后尾咧，发觉到做 DJ 咧更加吸引我。原来一个人咧可以坐在一个直播室里边咧播佢中意听嘅歌曲，就系、是、呢个吸引，所以导致我参加呢个 DJ 行业。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其实嗰阵时系一个迷茫、唔知前路嘅中学生，我升唔到院校，点算呢？我系唔系再入另外一间学校咧，定点样咧？后屘因为接触咗邵美君，认识咗演艺学院，我就谂住入演艺学院。我仲唔知演艺学院读舞台噶。 我以为是读电视。 Hello， 我是黄祖蓝，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CIBS 人人广播， 螃蟹泡鱼心灵鸡汤。 आज खाने की है क्या? हेलो आवाज सुन रही है? एक ही पीन दे रहे? आवाज सुन दी? कभी आपका विश्वास और उम्मीद नहीं छोड़ना। करण वाला भी रब, ते क्रोन वाला भी रब। सोने से पहले अगर आप खुश हो, you are satisfied with what you have done on that day. Chicken soup of soul。 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心灵疗愈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螃蟹泡语心灵鸡汤》，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当你的印尼姐姐做得好的时候，你会点赞佢啊？ 做得好， 做得比好更好呢？ 做得好好咯， 冇乜诚意、啊。英文都有分 good 同埋 great 啦。 咁 good 同 great 嘅印尼文点讲啊 ？Bagus hebat。 如果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师培 Chinsa Beautiful Sunday，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解依嘅意思咧，系又可以系解点字啦、 嗯， 又可以解布莱叶啦，吓 佢就系视像朋友使用嘅文字啊，点字嘅发明者 吓、啊，用某个嘅翻译软件咧得出嚟嘅中文咧，佢就会话咧，阿路易点字咧就喺几时咧发明咗点字咁样。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咧就请嚟啊，粤江文化公司嘅 CEO 啦，穗逸文小姐，以方同我哋分享嘅，以方早晨啦、 啊。突然间觉得好似好陌生咁，其实都系老朋友嚟嘅。 系啊，但系以方之前都有帮我哋做嘉宾啦、主持啦，呢个湾区生活一小时，亦都系咧我哋香港电台啊、电视部啊、湾区传媒体咧就同阿梁岳希啊、Vincent 啊吓，咁啊我 always 咧都会睇下你哋嘅节目啊，update 下啲湾区资讯噶嘛，话晒我哋呢。礼拜六日都是啊，港车北上睇下啲珠海食买玩攻略啊，咁啊，我自己广州都有啲房产啦、啊，有阵时间唔时都翻去睇睇佢噶嘛。 你带住我先咯，睇你。 哇，千祈唔好咁讲啊！我都系净系识喺上下九食碗双皮奶咁大把噶咋、啊，其他去到珠江新城嗰边，我已经唔熟路啊，同埋开始唔够钱使噶啦，去到嗰边啲嘢太贵啦， 系 唔够钱啦咁样，系讲笑咁讲。不过之前真系亦都多谢晒你啦，带领你哋嘅旅团啊 ，SING 咧就演出咗咧。十大中文金曲嘅颁奖音乐会啦，咁、见到你啊，不过冇时间咧同你打个招呼，因为你嗰个 SING 嘅旅团咧，其实都系人马盛状啊，即系好多人喺入边嘅，系啊，即系讲解一下呢个旅团俾我哋认识一下，又讲解一下，喂，其实咧喺湾区嘅呢啲文体类发展啦，好唔好啊？藉住呢个机会， 好好啊，呢、个。真係相當好，其實真係榮幸嘅。本身呢個旅團咧，佢係喺內地一個即係流量好勁嘅，佢嘅呢個標籤咧就叫做係內地嘅第一個電子國風旅團。咁即係話佢個元素咧就又有電子啦，就國風國潮呢、這個就更加唔使講啦。因為我見到喺香港其實包括灣區內地啊、香港啊，好多都。而家啲女孩子咧都好中意玩國風呢樣嘢嘅，咁所以今年咧十大中文金曲阿 Wendy 啦咁啊傾開偈就話，不如即係聽講內地都有好多呢啲喎，咁跟住 search 咗下， 哇，原來呢班女仔咧，佢最初嘅一個陣容係八個人添㗎，你知唔知啊？ 我就係見到喺台上表演已經有好多人啦，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同埋我想認識一下佢啲名啊嘛。等阿 Uncle O 記唔記得啲靚女啲名咧？但係我真係講真一句，我真係太花多撩亂啦，同埋佢哋跳得太好，咁我就欣賞咗佢哋個即係叫做中國風嘅舞蹈才華先咯。咁但係當然啦，一跳完之後，跟住我嗰日都唔係翹埋手做觀眾，我都好多嘢做噶嘛。跟住一個轉頭，跟住又唔同咗咯，又另一啲嘢要負責咯。咁所以交俾二方繼續再講解一下呢個 SING 國風嘅電子風嘅女團啦，同埋點樣？佢哋喺內地會咁火紅咧，咁樣咯。 你講咗呢個真係好重要。佢其實紅咧，而家你知道，即係我哋叫做啲新媒體啊嚇嗰啲啦。其實紅起身咧，你係覺得係唔知咩理由紅，咁所以咧，你又會發現，係咪有啲偶然性咧？係咪？又或者某一啲係咪背後嘅資本嘅注入啦？ 係 或者某一啲好偶然嘅情況，或者佢有好得天獨厚嘅嘢，甚至有一啲咧就將自己個身段擺得比較低啊，即係搶眼球啊，各種各樣嘅紅法都有嘅。咁呢一班女仔佢當初咧，我相信係其實我講咗我身份，其實我並唔係佢嘅經理人嚟嘅，我只不過咧。 是呢间公司的 CEO， 真系有少少面红啲咩？ 面红，喂，咁我要叫你税总噶咯？ 哎呀，唔使啊，我即刻收下一位。 喺内地交朋结友都真系通常都系咁样去称呼嘅。不过嗱，咁我同你系啦，我同你就唔客套啦。好，继续讲解一下佢哋红嘅原因。 系啦，佢哋红嘅原因咧有几个标签嘅。咁第一个咧，佢哋系比较早。地去有經理人公司咧，發掘到佢哋咧，就覺得哇！首先呢幾個女仔咧，佢哋都多多少少係嚟自藝術院校嘅，亦即係話咧，佢哋就唔係話我哋平時睇嘅佢中意著啲國風嘅衫啊，即係只係從外形上面去玩國風。佢哋最初起步並唔係嘅，佢哋嘅起步係真係唱跳，尤其係唱呢方面啦，音樂呢方面咧，佢哋係有專業嘅底子嘅，甚至而家仲有一兩位这个女孩子呢都仲系读紧嘅，其中一位呢就是许思恩呢，就喺星海音乐学院读紧书嘅，亦即系科班出身嘅。咁所以即系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呢，佢哋嘅标签就更多于就话佢哋可能除咗形象上面系啱而家呢个市场国风电子佢哋有好多嘢可能会引起大家一把线，咁大家都会跟住去玩。其实我諗佢哋最初嘅出道就係会喺作品上面用咗佢哋嘅功夫嘅。咁呢个第一个标签就係佢哋并唔係简单从形态上面去作为第一个切入点，反而係由内在出嚟，佢哋係专业嘅团体嚟嘅。咁呢個第一個標籤，咁第二個標籤咧就係佢哋嘅經理人公司咧，最初打造佢哋就真係行啱啱所講嘅係國風加上電子呢兩樣嘢嘅 crossover。因為當晚中文金曲嘅兩位 MC 啦 ，Brian 啦，同埋天怡咧都介紹得相當之專業嘅，就話當國風遇上電子嘅時候會係點咧？咁喺我哋而家作為文化公司咧，去引入佢哋嚟到香港，即係一種交流性質啦。我諗更多係會聽得出，佢哋並唔係一種好厚重嘅嘢嚟嘅，並唔係一啲好 heavy 嘅嘢，反而你會唔會覺得佢係好容易朗朗上口？反而你會覺得好輕鬆嚇，同埋又視覺效果又好啦，其實曲風都係好容易令你接受得到嘅。 係啊，而嗰種電子嘅中國風係，我真心覺得令到大家可以好比較軟性咁樣感受到一種外國教育主義咯。因為你聽得多呢啲中國風，喂，如果仲係同你講，攞支簫出嚟先，攞支長笛出嚟先，喂，可能你真心會覺得哇，好老舊喎、啊，或者頭先我用嗰個字就比較再赤裸同埋直率啲。你头先用嗰个字眼咧，就你头先用嗰个字眼咧，就可能再叫中性一啲。我都觉得系、你想年轻人了解多啲中国音乐系点，可以多啲 fusion 嘢，多啲 crossover 嘢，其实都真系啱数啊，系咪？ 佢就系一个 fusion 嘅感觉，因为咧嗰两首歌嗱，我好具体咁同你举例子，就系因为佢哋作为表演嘉宾咧，佢哋系提早一晚去到场馆呢度去做 rehearsal 嘅，因为佢哋全部系。 真唱啦，要用耳咪啦，要戴earmon 啦等等。佢第一晚咧就係試音響嘅。咁喺試音響嘅時候，我相信現場好多嘅技術嘅哥哥姐姐啦，所有帶住佢哋嘅哥哥姐姐咧，都係第一次聽呢啲作品，因為內地佢哋係好 hit 嘅，係過幾多千萬嘅點擊量啊乜乜咁樣。咁但係現場，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係第一次聽。咁然後佢哋聽完一次，咁因為其實佢當晚係唱咗兩次嘅。啊，兩首歌兩次，咁你諗下佢嗰個melody 啦，嚇，同埋你所講嘅佢嗰啲裏面有古箏啊，係咪有琵琶啊？呢啲咁國風嘅一啲中式嘅樂器啦，帶動嘅呢啲電子嘅一種跳舞嘅音樂咧，現場嘅呢啲哥哥姐姐都同我有傾偈話，幾好聽喎、 啊。 咁、你諗下，聽咗兩次。佢 hear 咗兩 round 啫，咁佢已經入咗耳，入咗心，佢唔會有一種，哎呀好 old school 啊，係嘛？即係呢啲咁傳統嘅樂器，原來係可以咁樣去呈現，用一啲相對簡單嘅一組嘅呢啲嘅旋律音符，將佢擺埋一齊，你唔會有抵觸嘅感覺，你唔會覺得啊，你夾硬會有一啲好夾硬將啲古風嘅嘢放落啲潮流嘅嘢，佢唔會有一種。抵触，佢系比较简单嘅，甚至去到当日23号当日演出，我哋都要再 hear 一次啦，同埋啲 dancer 一齐夹嘅时候咧，已经有同事话：哎呀，我已经识唱嗰、那个嗰个位 系啊，因为好 catchy 啊，即系入边系啊，真系啊，我自己都感受得到啊吓。咁、当然，即系我又要赞一样嘢，就系、杨子标志咧，亦都令个音乐传承开去咧，系好重要嘅咁样。喂，以方，我又想问多少少嗱，咁啊，即系当然大家可以叫做睇翻重温啦。節目重温啦，即係究竟 SING 嘅女團咧幾咁好睇咧個表演嘅演出啦。咁除此之外，其實嚟緊咧 SING 嘅女團咧邊度可以捕捉得到佢嘅？如果我嗰一日咧已經成為佢哋嘅粉啦，係啦，已經喺各大平台咧追蹤咗佢哋啦，即係主持人阿歐為例啦。喂，咁嚟緊有啲咩演出先啊 ？CEO 係啊，使唔使？如果我翻到去呢個星海音樂廳，有冇機會睇到佢哋演出？或者甚或乎喺啲你知依家广州啊或者深圳咧嗰啲商场咧大得好离谱下噶嘛，咁佢攞个 有冇机会 catch 到佢哋？ 系啦，喺个中庭个广场嗰度凉住冷气咁样可以睇睇 SING 嘅啲演出，会唔会有机会咁咧？而往后会唔会有啲新嘅作品好让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又可以 cover 一下播一下咧？咁啊，交俾你讲啦，好吗？ 哇！我先回答咗你最後呢個問題先，因為當時我哋都有同佢哋即係佢哋裝發做好曬之後咧，我哋都會同佢，因為你知道灣區傳媒體啦，都會同佢哋做少少採訪。咁佢哋其實咧，你估唔到啊，咁後生啊，個個都係20+ 咁多嘅後生女啦，佢哋竟然唱得出好傳統嘅我哋。港式嘅流行歌，包括唱咗首《千千阙歌》， 哇，劲喎、啊，慧娴啊，《千千阙歌》犀利啊！ 即系类似，佢话：哎呀，其实我自细都有听，即系港乐嘅，有好多啲流行歌。咁佢哋亦都知道十大中文金曲，佢哋话都好希望自己有作品咧，第日即系派台咁派过嚟香港呢边。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件非常之好，亦都达至到我哋今次能够有内地嘅电子国风流行文化嚟到十大中文金曲，其实是一种交流性质。与其讲系表演，不如讲系交流。咁所以即系喺呢件事上面，佢哋系充满住期待，就真系多啲走动。 系 咁，其实讲下你啱啱第一个问题咧，就系佢哋嘅一啲发展。而家佢哋嘅重点咧，我见到吓，即系市场上面先啦，即系喺我哋叫做音乐嘅 market 上面咧，佢哋而家主攻嘅系做音乐节啊。因为而家咧有好多我哋而家全国各地咧，咪好兴一啲。咩汽車音樂節啊，或者乜乜各種主題咩海灘音樂節啊，哇！而家好多呢啲各個城市咧都做一啲文旅性質嘅嘢，呢啲主題咧少唔到音樂嘅。咁所以佢呢類型嘅音樂咧，啱啱已經講咗啦，又朗朗上口，你聽兩次，你基本上都已經知道下一個 course 位，你都哼得出一兩個係嘛，一兩小節。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佢呢個好具有流行標籤文化嘅嘢咧，而家當刻我答你嘅就係佢哋會不斷有新作品。另外，而家佢 hit 嘅呢啲點擊量高嘅作品咧，係會受到呢類型嘅音樂節各個城市係以城 市作為一個高級的 level 啦。咁就係請佢哋嚟去到某一啲嘅主題音樂節上面做表演嘉賓啦。咁另外因為佢哋嘅裝法啊、服飾啊，甚至手上嘅道具啊，佢哋有一個好重要另外一個標籤就叫扇子舞啊。佢哋呢把扇咧不得了啦！ 嗰日喺十大中文金曲都有表演呢個扇子舞啊。 係啊，冇錯啊！嗱，呢把扇咧，我最初都低估咗，因為我係輸入佢哋呢個文化產品，我都估唔到原來咁有我哋叫做文化同埋叫做我哋叫智商税啊！而家好興講智商税呢樣嘢係咩嚟咧？ 喂，你而家咁叻嘅啲港語，我想講 智商税其實唔係一個貶義嘅嘢嚟嘅，而係我哋尊重成件事。 冇錯，冇錯，係啊！ 我哋要做到就係balance 翻，即係譬如話我俾嘅一蚊雞，我要得到翻我應該有嘅嘢，就並唔係話啊，你為咗智商税專登一蚊就寫咗一千蚊，唔係呢個概念。嗱，我舉個例子就係佢今次用嘅呢把扇咧，阿總導演阿 Wendy 姐咧就提出就話啊，會唔會多個顏色咧，夾翻啲衫同埋我哋成個舞台背景嘅 VJ 啊等等。咁我即係梗係同翻佢哋講啦，跟住佢話哦咁啊，我哋咧要重新 design 咧，就某一啲嘢咧，我哋一眼就睇到呢個係專屬於我哋女團嘅，而喺扇面上咧，系因为某一次嘅演出咧，好快嗰啲乜东乜宝咧，就会有好多呢啲类似嘅线咧，就会出现噶啦。所以佢哋唔系求其去买一把嘅，佢哋系设计，然之后里边有佢哋特别嘅线条啊、颜色啊，或者 S I N G 呢几个嘅英文咧，佢哋系有佢哋即系特别嘅一个标识喺度嘅。所以如果你话啊，我专门 set 多一款，佢系唔系唔得，佢但系要重新要订做过咁样样嘅。咁所以即系其实咁呢个又令到我自己都开咗眼界啊，即系话哦，原来而家其实系真系进步咗嘅，除咗将我哋嘅国风融入到電子，將呢班咁年輕化二十歲出頭嘅嚇呢啲咁有音樂底韻嘅呢啲女孩子，將佢我哋叫做市場包裝啦等等，有咗市場嘅價值之後，原來衍生到一啲周邊嘅產品咧，佢都係一個產業鏈嚟嘅。你喺地鐵站，你會發現啦，啊有時會行過嚟，哇好靚麗嘅一團咧，其實佢哋係真係會可能參加某啲活動咧，會裝扮一身頭飾啊、耳環啊，哪怕個妝啊、眼影啊。等等咧，佢系有自己一 set 嘅嘢嘅，同我哋平时嘅嗰啲fashion 嘢，佢又系另外一个通道嚟嘅，唔系话佢唔 fashion， 佢有佢嘅 fashion， 咁所以呢个咪带领咗一个潮流出嚟。 咁我都代表港台咧去多谢你哋嘅演出啦，再加上就系、是、即系头先你都其实旁敲侧击都讲咗，今日呢个访问个核心就系、是、其实透过十大中文金曲可以将湾区入边一啲文体类嘅产业，我哋点样互联互通呢，从而透过香港电台呢个平台了解到，喂，其实系内地好多新潮嘅瑰宝，特别系喺音乐维度嗰度，咁又可以作为即系一个音乐嘅输出，又调翻转头啊，藉住啊，可能SING 呢个女团嘅喺港台嘅演出，好等即系内地嘅朋友仔或者湾区嘅朋友仔都多去认识翻我哋香港电台，都系好盛大嘅音乐盛典咯。呢个就系当中个互联互通最好的一样嘢咯， 冇错。我觉得那个核心要义是出晒嚟噶啦。即如果讲最初即系我哋嘅出发点就哎呀两地多啲走动啦，多啲交互啦，又或者去到 ending 嗰晚谢幕嘅时候咧，女团已经同香港嘅咪有好多嘅女团嘅，大家已经影相啦，大家话，然后啲经理人之间咧就可以交换电话，哎呀好开心啊你哋啊，呢个又话呢个靓，嗰个靓，其实我眼中个靓啊，咁即各有各。我覺得呢種即係大家多啲，即係大家認識一下呢、這個舞台，佢本身就係俾咗我哋一個好好嘅聯誼啊！直情到去到後邊，好似一個嘉年華咁，大家有冇發現大家唔捨得走啊？ 年年都係咁，我唔使有冇發現，因為我年年都係處於一個咁嘅光景嘅。不過今年入邊可以遇上埋 SING 咧，當然係一個好幸運啊，亦都好開心嘅一件事，去促成咗啦。喂，咁啊，下年再你又會再物色其他團體。睇嘅喎，喺你嗰個公司入邊，你會不斷簽人嘅喎，嚇，係咪啊？我知道㗎啦，依家 係 咪 啊？ 好，喂，咁啊，以方，嗱，今日咧時間所限，同你講住咁多先啦。多謝你參與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多謝蘇英文， 好， 拜拜。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 Hello， 大家好，我係 Gigi 葉明熙，心系灣區，互聯互通，愛國愛港愛社區。 安心於基本，我願抱擁，有着能。 星期六早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祝大家有个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啊！其实唔止早上噶，希望你星期六嘅晏昼啦、晚上咧，所有都系美好啦。好，听只歌完结今日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多谢你哋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下个礼拜再带嚟一啲湾区嘅新资讯啦。 长年白首等你一年，仍然念记今。